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喽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集英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7点06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韩小木同学，欢迎小木。哎，小木是这次是算是我们漫游嗨翻天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观察员，是不是？ 而且 有什么样的心情？终于要成观察员了。 嗯，下一个愿望是有自己的独立摄像头。 今天我们小莫穿的衣服非常有特色，要不要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看，能认出来这个标志是什么？谁的标志吗？其实是一个漫威里边一个角色非常有代表性的标志。 你看，我们三个都特别沉默的看着你。 它有一个功能，可以发光。 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嗯。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那种就是闪烁光源，它不持续光源，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一定是我们直播间最闪耀的那颗星， 最闪耀的观察员。 好，希望小木今天的节目里可以啊，尽职尽责，尽好自己做漫游观察员的责任，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那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以及我们的这个动画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讲师嫣然，欢迎嫣然。 大家好，第一次来。 是的，今天我们四个坐在这儿要跟大家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大家看到我们小木的这个 T 恤应该也能猜个七八分了。没错，我们聊的就是漫威。其实经常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小伙伴应该有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邀请过这个网易漫画的主编来跟大家聊过，说网易和漫威当时是开展了一项合作，不仅是一次性引进了12部的正版漫画，而且还宣布要共同打造中国的超级英雄。那算一算时间，现在也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应该是一年多一点点了， 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那不知道这个进度到底是怎么样了呢？中国的超级英雄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超级英雄的故事是什么样子？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揭秘，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您就可以收到提醒了。此外，我们每期节目的录播也会上传在 B 站上面，欢迎大家随时的点击收听收看。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漫游观察员上， 我知道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今天既然说到漫威，不妨让我们这个资深主编来说说哈，我们今天大概都会从哪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讲讲中国的超级英雄呢？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关于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中国超级英雄的 比如说来历啊， 嗯， 剧情啊，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超级英雄呢？对吧？ 就是首先外貌，大家会有一个直观的， 对对对，会有一个好奇心吧， 好奇心 比较想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其次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超级英雄为什么是为什么敢叫中国超级英雄？ 嗯， 那他们跟漫威究竟有什么关系？ 嗯， 跟漫威世界里面的以前的超级英雄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可能这两点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漫威的这个电影宇宙也好，漫画宇宙也好，也是一个相当成体系的，相当成规模的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中国的超级英雄打造出来之后，以后将如何融入在漫威整个超级英雄宇宙当中，我相信也是很多漫威迷关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闲话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韩小木。 嗯，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网易漫画的资深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 嗯，以及我们的动画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讲师嫣然，欢迎嫣然。 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漫威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最近有一部漫威大片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就是复仇者联盟三，也是大家非常备受期待的一部这个作品。 就是为了这部片子，大家已经有很多人比如说砸掉了自己的手机呀，删掉了微博呀，删掉了微信呀，朋友圈再也不看了呀，包括跑到山洞里边去生活两年啊， 就是隐姓埋名。 对对对，把自己与社会完全隔绝开，就是为了不被剧透。 是的，但是好像很多小伙伴已经在朋友圈被剧透了。 就是反正至于大家私下怎么解决这些个人恩怨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就先不管了。 嗯， 但是反正我是已经把朋友圈什么的都已经关掉好长时间， 都已经屏蔽了。 对对对 对， 准备自己亲自到电影院看一看这部电影。 没错， 然后 还是得 去体验一下。嗯，那我们知道像嫣然和小木是不是也平常会特别关注有关漫威的消息？ 嗯，对，因为我是属于从电影方面了解漫威的。 嗯， 从钢铁侠的第一部， 嗯， 然后第二部、第三部无敌浩克，然后后面还有美国队长、雷神那些的，就一系列看下来， 嗯， 都有一直在看，然后所以会非常关心这个剧情的进展， 所以算是从电影入的坑。 对， 那嫣然呢？ 嗯，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才入的坑。嗯，就是曾经做过一些关于美漫整个行业的研究。 嗯， 然后因为你研究的话就会要去翻找很多的资料去看，然后看着看着发现，哎，把研究这件事情忘记了，然后就开始 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在看东西，然后再看作品，然后就说到，然后一想到说就很久领导会问说，哎，你那个论文写的如何？好，忘记了，就是也完全忘记。 最近一直在看漫画。 对，就会。对，就会完全沉浸在里面。然后就是因为它不像说我们其他看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日本的漫画或怎么样，它的故事是很单一的，就是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故事。它整个在漫威宇宙里面，就是当然美漫它都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特点，就它整个世界是一个很完善的，就大家就是它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当你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很在意那这个时期那些人在干什么。 嗯， 然后呢你就会去找那些人的漫画，然后就会把这个时间线想尽可能串起来。可是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哎，越看越多，然后越看越复杂，然后呢就会发现完全不想干正事，每天就是在网上找资源。 因为线索真的千丝万缕。 没错， 对， 好像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 像漫威的漫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漫画是线，就是时间轴是线性发布的。 嗯， 在某一个时期，比如说2018年这一段时间，漫威出的所有的漫威英雄的漫画都是在同步进行的，就是它的世界线、故事世界线都是同步进行的。 嗯， 你就会发现在比如说新的美国队长里边出现了比如说黑豹的一些情节，或者说跟黑豹的情节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但同时在黑豹的这个， 在黑豹里边可能又发生了跟托尼斯塔克发生的一些联系。 嗯， 那你要去看 钢铁侠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剧情。 嗯 嗯，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初衷可能是那个商业角度的初衷，就是你买了这本漫画，你还要看那本啊，多买一些，多买一些。 出于商业考虑， 对，出于商业考虑。但是实际上这么执行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会很有意思。 嗯， 因为这样的话呈现，就像刚才那个严老师说的， 嗯， 对，呈现到你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完善的一个世界，而不是说我每个故事都是单独的。我是海贼王，我还是火影忍者，对吧？ 嗯， 你不会出现说路飞某一天突然和名人一块儿去吃了碗拉面，这个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 嗯， 这个是美漫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嗯， 对，而且我看网上有一个总结帖，就是说漫威电影的正确观影顺序， 哎， 包括先是钢铁侠一，然后是无敌浩克，但是无敌浩克应该比钢铁侠拍的要早吧。 对， 但是他竟然是第二部应该观影，因为在无敌浩克的片尾的那彩蛋里边， 嗯， 是托尼斯塔克过来说我们要组建一个战队， 嗯， 就是他所有的彩蛋都是跟其他电影相关的，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大体的剧本。 对，其实其实像具体的时间线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 嗯，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像无敌浩克里边出现过的一些就是军方拿去对抗浩克的那个武器， 嗯嗯， 上面是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是斯塔克工业的那个标志， 对对对， 就是他那个音波坦克嘛，嗯， 对， 那个都是其实都是斯塔克做的，而且那个托尼斯塔克在里边也出场过， 嗯， 在有一段情节是那个将军在酒吧里喝酒，还是 对，那是结尾彩蛋， 对对，结尾彩蛋的时候，那个斯塔克出场过， 所以在漫威电影里面，就是看彩蛋也是去看漫威的一个很有趣的环节，而且也是会引发很多粉丝的热烈的讨论。每一部新出的漫威电影，大家都会等到电影散场的最后一刻才 等到工作人员满 出 红果，哎，没有彩蛋了，大家都 没有彩蛋。 对， 每次看完漫威电影都先用手机查一下这个是某某部电影彩蛋， 有三部彩蛋， 然后 分别在片尾前片尾后以及散场前， 再跟小伙伴说有俩彩蛋等着啊，有俩彩蛋。这是让很多粉丝着迷的一个地方之一。 没错， 这也是漫威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彩蛋这个形式在漫威之前的整体的电影行业里面其实有，但是不会像现在像今天这样说大家看完电影，对，很重要，他看完电影都在等彩蛋，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漫威把彩蛋作为了电影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就是在原来就真的是单纯的彩蛋逗你一乐的这种行为，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电影叙事的一个环节，然后现在会变到有很多的电影看完之后发现他没有彩蛋不正常啊，为什么会有彩蛋？然后就会有电影院的打扫卫生的就是工作人员会提醒你这部电影没有彩蛋，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呢？ 好失落， 对， 好失落，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彩蛋？对，因为就真的是漫威把彩蛋这个形式给带起来了， 并且偷偷怀疑是不是这家电影院 偷偷剪掉了 我们的 对， 是的，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小伙伴们说这个漫威的中国超级英雄到底是什么样的，非常着急期待。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刚才有提到像美国队长， 对对对， 嗯， 还有蜘蛛侠，是不是？ 对，蜘蛛侠，包括比如钢铁侠，然后还有比如说惊奇博士， 大家都可以在国内看到正版的漫画了， 对对，都可以在平台上看到了。 嗯，是的。那像我们这个漫威中国超级英雄，当时我记得是放出来了一张人设图， 对，当时应该能够提供的细节还比较小，还比较少，应该说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向大家来通报一下，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那个我们漫威中国超级英雄的图片，麻烦导播老师可以帮我们添加一下哈，我们老白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可以简单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层面的一些安排吧，就是漫威的这个超级英雄的两部作品，中国超级英雄两部作品将在9号，这个月9号，也就是 三天之后， 大后天，是吧？大后天，然后会上线， 感觉真的很快了， 对，很快很快了，就是上线到我们那个网易漫画的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到时候到，也可以现在去，其实能够看到一些预告了，包括我们也会准备了一些互动的活动，包括比如说猜一下这个超级英雄有什么能力，然后去回答问题可以获得一些抽奖的机会啊，类似于这样的互动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了，今天听了咱们节目的人就不用猜了， 我觉得今天既然老白和嫣然坐在这儿了，一定要给我们拿出点实在的。 对，今天我就会把这个答案在咱们节目里边偷偷告诉大家了，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拿着我的答案，然后去回答问题， 然后呢就是可以非常轻松的进入到抽奖环节了。 是的，我记得当时我看到的一张图是这一张 啊，对， 嗯，但当时还没有给这部作品起名字，就是这个三皇斗战士的名字还没有， 对， 只是看到了三个。其实你从这个人设图里面可以看到，真的是很有那种中国武侠的那种， 没错， 感觉战斗系英雄。 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两张图都给那个咱们的读那个观众看一下， 是包括他的 啊，不是，还有那张那个的风 气旋的， 对，气旋的风， 嗯， 对。这部是另外一部， 这是另外一部叫做《 当时没有公布过这张图， 是的， 是 嗯， 这也是后来才做好的， 嗯， 确实说是前几天刚做好的， 为什么还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因为这个其实很多， 接待也很辛苦， 没错，一个是很多读者都在催， 嗯， 就是因为去年公布了这个消息嘛，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怎么一年都没有东西出来？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大家 是不是这个要凉凉了呀？ 对，是不是这个只是老白这么过来吹了个牛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嗯， 是网易究竟在搞什么呀？都类似于这种的。 嗯， 但实际上，我们一直的也是在这个推进整个项目的制作中。 嗯， 像这两部， 我觉得老白，你先不要介绍具体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okay， 故事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的嫣然和小木来通过这两张， 猜一下。 对，猜一下好不好？ 觉得有点能看出来了 啊，能看出来什么？ 首先，中间的这个 是个男性， 是个男性。首先，这个主角的话，他肯定是物理攻击系的，因为他是用剑的。 你这是把中国武侠的思维带到了美漫当中。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一个漫画肯定是首先物理攻击系要有一个，然后后面旁边的那位就是右边的那个姑娘 打辅助， 她应该就是法系的魔法系的。然后左边最后方的那个金头发的那个小哥 是个刺客， 刺客或者是坦克类型的。 嗯，我觉得像个刺客。一般来说呢，刺客不会站 C 位。 不是 C 位应该 是现在已经侧后方了。 哦，对对。我收回我的话。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队里面肯定物理攻击、法系还有坦克都是要有的。法系可以兼职，可以奶。 嗯， 可以治疗。 刚才小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自己的看法哈。那下面让嫣然老师通过气旋这张人设图，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感受？ 明确的， 嗯， 因为很明显就是这个女主角，这个想着她是主角，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应该是叫气旋嘛，她应该是那种很有中国风格的，比如说跟气功啊， 功， 对，然后一些那样的魔法类的比较，应该是这样的能力。 嗯，旁边还有 会飞， 旁边还有一个搭档，她好像是。但是很神秘，就 是反派啊， 也许是反派，也许是 你先胡说八道完我 的。那就 眼神很像反派。 对对对，就眼尾一抹红，就感觉特别的比较像反派的， 那颗痣还挺妖娆的。 我觉得老白在旁边已经坐不住 了。 上半场的时间还有啊，五分钟左右，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没问题。那，咱们先说那个三皇， 还是先来说， 对对对， 三皇斗战士。 对，为三皇斗战士，其实从名字大家也能看到，为什么叫三皇斗战士呢？ 仨人。 对，不是，显然他，我刚想说，显然他和我们的一道传统美食三黄鸡是没有关系的。 哦，你不说我们也想不到的。其实 原来是这个样子。三皇其实指的是三皇五帝嘛， 哦， 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中非常传统的一个，就是上古的这个，应该叫这个什么，就是 三皇五帝，这 个 属于神 话 中半神话半历史的这种 半人的这种的这个， 嗯， 这个。 那三皇能说出来是哪三皇吗？我们下一话题。 先不说哪是哪三皇吧。咱们先说这个三皇，这个三个主人公的这个相关的能力，以及他们的这个，在三皇里边都属于什么位置？首先，中间的这个主角是我们的真正的主人公， 是，他是。 他是一个现代的大学生。 现代的大学生。 对，他是一个现代大学生，但是他是某一个上古传奇血脉的最后一位的继承人。 哇。 因此你看他可以拿到手里边那把剑嘛，就刚才 对对对，看着像青铜古剑， 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学生， 对， 但其实有着非常不为人知的 身世。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漫威的漫画也有这么一个特点嘛，就是他们会把主人公设计成我们身边很普遍的这种， 比如说蜘蛛侠 啊，比如说蜘蛛侠这种小人物，还有即使像托尼斯塔克这种人，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对吧， 有钱，就是 有钱 任性， 有钱的 霸道总裁， 对吧， 有钱的企业家吧，咱们 有钱的企业家， 往好了说，往好了说是怎么回事？ 往好了说是怎么回事？ 有 钢铁侠的粉丝们，安静安静。 包括比如说像美国队长，虽然他是一个、嗯、就是一个， 但是他 改造 者改造之前， 改造之前他也是一个 很 普通的士兵，对吧？嗯，都是这样的人物，包括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主人公他叫他姓林，叫林烈， 林烈 烈烈是那个、嗯、就是 猛烈的 烈，激烈的烈、 嗯、 对，激烈的烈，那个烈林烈，他就是一个大学生， 嗯， 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个考古学家， 嗯， 也是经常会出到现场，比如去一些古墓啊，然后一些古代遗迹 啊, 啊 去探索一些这个未解之谜的人吧。 所以说他的爸爸是不是也不知道自己的血脉呢？ 这个现在还不能说， 还不能说。 对对对，这个需要大家回头在故事 需要大家来开展读心术，读一下我们老白的面部表情。 赶紧揉一揉。 好、嗯， 然后他的这把古剑也是他父亲在一次冒险中就是得到的一个神秘的，算是神秘道具吧。 就这把， 没错， 发着绿光的 青铜剑， 寒意的剑， 这把剑就是伏羲之剑。 伏羲之剑、 哦、 其实伏羲之剑在我们很多这个中国的相关作品当中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 对，因为像伏羲啊， 女娲呀、 啊、这都是就是非常非常、就是、 被大家熟知 的人物嘛、 嗯、 然后边上那两个角色也是他的，相当于他的小伙伴吧。 哎， 左边那个刚才说很像刺客的那个角色， 我们再来看看刺客 A 啊。 其实这张图里边，如果大家仔细看画面的话，已经把他的人设都写上了。 啊、哦，可是我现在看不太清。 左边 是刺客吗？ 对，其实不是刺客，他使的那把是这个一把神鞭。也是对上古的三皇神器之一， 就是下面那个金色的，好像还有点雷电感觉。 它是一个应该算什么呢？就是有点火系力量那种， 很炫酷 这样的一个鞭子、嗯。然后右边的那个女性角色是，是这三个人里边唯一一个本身就在神秘，就是所谓神秘组织工作的人。 我想到了神盾局、 哦、类似于这么一个组织吧， 中国的神盾局， 对，类似于中国神盾局、 嗯、 他们是从上古年间就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神秘组织、 嗯、 一直在从事着对抗这个邪神的这种工作 啊、 嗯、然后这个陆双双就是这个组织里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相当于 哎，刚才不知道刺客小哥、姑且叫他刺客小哥、 啊、你看哪有写吗？ 是有点、 啊、什么 应该是阿成 阿 成吧，我觉得好像是阿成，因为其实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因为主人公一直叫他阿成，是他的一个好友。 嗯，世界上本没有名字，朋友叫多了 就变成了 代号，也变成了名字。 没错没错，那陆双双是本身就是经过这个组织训练，然后一直培养起来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战士。 嗯， 他可以非常熟练的掌握他手里边的 那 个女娲之环的这个武器。 双双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黑寡妇的那种设定？ 嗯， 就是武力值会很强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女性。 对，她在前期是一个，就是虽然她不是主人公，但是她在前期其实是一个团队的带头人的这么一个作用。 哦，明白， 因为她什么都知道嘛。他既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 嗯， 也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组织要对抗的邪神究竟是一样什么样的人， 嗯， 所以他其实在前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里面说啊，这个寂寞秋风说此漫追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一方叶子说一听就很好看，看来大家其实对这个人物的设定还是比较的满意的。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最开始像我们和那个漫威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去沟通这个剧情啊设定的时候，其实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很尊重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些想法。 对，因为我们提出来就是说既然是中国的超级英雄嘛，那最好是有非常非常明确中国文化烙印的人。 没错， 而如果你说比如我们在中国再做一个托尼斯塔克或者再做一个蜘蛛侠，可能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并没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面生根。 你像托尼斯塔克的这个霸道总裁的这个劲儿，虽然大家都很喜欢、 嗯、 对吧，但是如果你想象中中国的某个企业家，对吧， 我也很喜欢。 就是角色设定有点太重复了。 对，相反我们用这种比较小的层面去带入，然后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然后获得了一些神秘的力量、 嗯、 但是他可能一开始操纵不好这个力量、 嗯、 或者说他需要内心中很纠结啊，到底我应该为什么而战呀、啊、有 这 些东西会符合中国观众的价值观一些、 嗯、所以就是这样看来林烈他也会有一个大怪升级的过程。 嗯，可以这么理解。 嗯， 因为 会有一个成长。 对，没错，他的成长空间其实还是确实比较大。 没错、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漫威旗下的中国超级英雄。那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作为编辑和主要作者，他不仅创造了80%的漫威知名角色，也伴随漫威公司经历了60多年的沧桑。可以说，史斯坦李真正创造了漫威的奇迹，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国漫画界的龙头老大。20世纪 DC 漫画公司依靠超人和蝙蝠侠掀起电影热时，惊奇漫画除了几套动画外，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影视改编作品。直到21世纪到来，斯坦李认为，随着计算机图像技术的发展，在电影中忠实地表现超级英雄终于成为可能，漫画改编的时机总算成熟了。惊奇漫画先后凭借着 X 战警、蜘蛛侠横扫美国票房，但这两个大获成功的系列电影仅给作为品牌授权方的漫威带来不足1亿的票房分成，不想再为他人做嫁衣的漫威开始了自制超级英雄大片的道路，推出了漫威电影宇宙计划。自2008年起，以此将钢铁侠、绿巨人、雷神托尔、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搬上大银幕，随后通过复仇者联盟将他们集结起来。在第一阶段，漫威凭借6部影片以总计10亿美元的成本换回了高达37.4亿美元的全球票房。第二阶段已经进入拍摄阶段，第三阶段也已经进入筹划阶段。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漫游观察员韩小木。 欢迎小木。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网易漫画的资深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以及动画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讲师嫣然，欢迎嫣然。 大家好。 哎，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三皇 斗战士，对对对对， 有一个老白要盯着。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也是我刚才一时口误。 刚才就是真的是捶胸顿足，来给你一个盯正的机会。 好，咱们把那只图重新翻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 这张人设图。 对，右边这个角色是鸡双双，刚才不小心说成了鹿双双， 暴露了什么？ 暴露了我是一个资深金庸粉丝的这个 也挺好的、 这个、身份、啊。 没关系，我看我们弹幕大家好像还没有发现那个，说明我们这张图实在是不够高清。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没关系。大家可以到网易漫画上去，现在去看这个更高清的图片啊。 未来， 包括9号这个上线的漫画，大家也可以一直看。 刚才我们给大家，对，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三皇斗战士。那我们下一步，介绍一下气旋的人设，好不好 ？OK， 没有问题。那咱们就还看那个， 先来看这个、 哎， 就刚才说了，这是绝对的女主角， 对， 是吧？ 这是，其实这是女主角和两个敌人。 两个 人吗？你们其实看不太清楚， 没看见。 因为这图，对， 哦， 对， 原来是个， 哦， 我以为是一个石， 看我 像个石头， 对，是一个城市的建筑。 啊，你说的没有错，你说的没有错，因为这个女主人公她是一个设计师，她是专门设计建筑物的，同时她对抗的敌人也都是建筑， 是 活化的建筑物。 你是不是提前看了什么剧透？ 还招什么？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旁边两个刚才说是都是。 反派，没错， 也就是刚才我们嫣然也没有说错。 哦、对，其实是这样，就是、 从一个痣就能看他厉害厉害，大佬大佬， 气质上很反派了。说实话，咱们可以打开那张，对，那张 人设图， 对，这上面写比较清楚。这个中间这个主人公是我们的这个气旋，也就是他的真名叫做雷凌，是一个所谓的美女设计师了， 美女设计师。 然后他这个作品的风格会跟刚才那个三皇斗战士差的比较多。三皇斗战士的风格其实是一个更偏向于从，就是咱们经常会提到，比如二线城市啊，或者说小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主人公是一个这个大学生嘛，普通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经常去探险或者去冒险的地方，都是一些深山老林啊，一些上古神迹啊，都是这样的地方，可能会乡土味儿会比较重。但是像气旋呢，它发生在。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故事， 一线城市 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化的城市。然后雷凌呢，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边担任这个建筑设计师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很多建筑物都是他亲手设计的。他对抗的敌人呢，实际上是一个也是类似于这个咱们经常讲上古力量嘛。然后这些力量会使得这个城市里边的建筑物活化，然后他一边在设计建筑物，一边还要非常。认真的去对抗这些他设计建筑物变成的敌人 啊，也就是左边这一位了。 左边这一位是对，是右边这个 这个 夫人， 夫人的手下 啊、哦，也就是左右两边其实他们是一股势力， 对，他们是一股势力。嗯、然后只有雷凌自己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一个战士，相当于 啊、哦，我觉得特别汗颜，因为我开始看那个侧影，我以为右边那位夫人是一个男性。 嗯，看漫画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嗯，就是刚才提到了有二线城市，嗯、也有沿海城市、嗯，那这些都是架空的吗？其实 啊、 它发生的 对，根据我们的一些就是要求，其实这个都是架空的， 哦、都是架空的 对对对对， 也是给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对，嗯、但是其实大家看漫画就会看到，比如说那个大城市究竟是哪个城市 啊？ 对，很明显的看到一些特征。 哎，因为我们经常在看日本的动画当中，哦、也经常会去看那种圣地巡礼，因为它经常会把一些街景。很还原的做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好，就是一个是创作空间会更大一些，另一个就是，可能也会另一方面也会让大家有一种就是，哎，这个不是就是我的家乡吗？或者是哎这种感觉， 嗯。那说完 归属感， 没错。 那说完了人事，我们再来说说故事，好不好？ 可以简单说一下。其实刚才已经说了一些故事， 说了一些了， 对， 嗯， 三皇呢，它其实讲的是对抗这个蚩尤。就是大家知道这个， 也是属于神话故事 中的、神话的，就是蚩尤是邪神嘛。 嗯， 然后他的一些邪恶的力量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然后他在一个缓慢的复活过程中。 嗯， 然后呢，这个姬双双他们所在的这个组织呢，其实就是一直在暗中对抗蚩尤，然后在避免他这个复活的这么一个做这么一个工作， 嗯， 然后林烈呢，相当于一个突然得到了伏羲神剑的这么一个新势力， 嗯， 或者说新的力量，是被姬双双又差点又说成陆双双，是被姬双双给拉到他们组织里面去，类似于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对抗呢，就是这个蚩尤， 嗯嗯，所以就是反派也很明确， 对，反派， 然后正面人物的目标也很明确， 没错，但是 这个很有漫威的风格。 但是具体怎么对抗呢？大家还是要去看漫画。 嗯，是的，就很有那种直来直往的感觉。因为我们去看漫威电影，经常会觉得很爽快。 没错， 就在于他所有人物角色的爱憎分明。 没错，而且会很明确告诉你目的是什么、 嗯， 就是坏人是要干什么事情，然后 好人 是要干什么事情，对吧？那好人的成长点在哪？大家其实反而关心的是这些东西， 嗯、 对吧？托尼斯塔克是怎么从一个那种就是玩世不恭的一个战争贩子，最后变成了一个守护世界超级英雄？大家其实看的这些东西， 是我看大家有说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圣地巡礼，希望以后这些城市也可以被大家去巡礼。 对对对，希望吧，因为这个反正巡礼的过程中，大家顺便还能去吃一吃各地美食。 嗯，而且我看大家还有说和万磁王合作，哇，我们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脑补？ 对，已经开始往里加剧情了。 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提到的，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期待未来这个中国超级英雄他们的故事进行到一段时间之后会不会也加入到现在这个漫威整个超级英雄体系当中？ 对，因为按照我们包括跟这个漫威沟通，包括因为这两部作品漫威本身非常在意、也非常重视、毕竟是首次和中国的作者来合作、然后打造这个中国落地的这种超级英雄嘛，他们也很在意这一点，就是如何能尽快的让他们融入到漫威的整个宇宙、这个漫威宇宙体系里边来。那一般来说是两种情况嘛，一种就是我们把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拉过来，对吧，比如说突然某一天雷凌，对吧，托尼斯塔克突然要约他吃个饭、这个剧情 客串一下 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林烈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冒险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黑豹，也在去调查一个什么什么事情，这个 这算是相对初级的， 对对，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初级的。那更高级的，比如就是某一天，对吧？ 加入了 温哲里面，复仇者联盟里面突然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新成员是来自中国的谁谁谁。 哎， 托尼斯塔克在给他做事战衣啊。 你知道我现在都想到哪了？我在想，那这些演员到底选谁比较合适呢？ 是，你想的有点早。 韩小木了解一下， 韩小木了解一下，你是要演那个夫人吗？ 我演 开个玩笑。那我们的嫣然老师刚才也大概了解了，像这个三皇和气旋的一个故事背景，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就是漫威作品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按我们话说就是接地气，就是它很容易让读者去代入，就想说啊，原来这个角色跟我很接近，那他成为一个英雄，能不能让读者比如说能感同身受，或者读者自己有个幻想，如果是我是他的话，我能做到什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是其实是 包括漫威现在在新的创作过程中他很在意的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属于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尽快的看到，然后包括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中国的电影人能够参与到这种中国的漫威影片的拍摄，然后并且以后能加入到复仇者联盟当中去，那我们都非常期待有这么一天的到来。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电影工业在跟国际也在各种各样的接轨，然后现在呢当然我国际也希望能跟中国的市场来接轨，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有更好的参与的方式，然后这样这样说比如什么样的演员去演呀，甚至就是说怎么去拍摄呀，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演员可以不用打酱油的跑龙套的，而是说真的成为一个主要的角色参与到复仇者联盟中，那个时候上映的话我们就可以全球同步了，我们就可以不用躲到山里。 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得真的到山里边生活两年，然后等这两天上的时候我再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砸手机比较快。 砸手机比较快是吗？ 开个玩笑开玩笑。其实刚刚确实燕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希望我们这种中国超级英雄不仅仅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而是真正的能够融入到漫威这个大家庭当中。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计划的初衷吧。 那其实也就牵扯到我们要聊一聊，就是这个中国超级英雄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刚才提到的很多，其实很多观众啊读者可能也会比较关心这一点。这个事儿说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蛮简单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作者和漫威的编辑人员共同来打造这个事情。大概的，因为本身这个项目发起人其实是由网易漫画和美国这个漫威的编辑部一块来发起的。整个项目的那个总的指导者是漫威现任的那个主编 CB， 然后他是专门来针对这个作品，在我们提的很多，大概我们一开始提了可能将近十个左右的这个计划，里面他专门选出了这个， 也就是当时已经会有大概的故事梗概去， 对，就是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关于中国超级英雄的计划，不好意思，中国超级英雄的这个计划嘛，然后包括比如像三皇斗战士啊，像气旋呀，包括我们还提出这都是一些被毙掉的案子，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跟后羿射日有关的呀，跟这个女娲补天有关的呀，跟这个西游记有关的呀， 拿小本子记下来， 这些可能是后就是大家觉得可能不后来不觉得不合适了，就是 CB 也会提出他的一些看法，然后把这些都给砍掉了，最后我们保留了这两部作品，觉得这两部作品应该是从内核上很符合漫威对于漫画的认知， 他们会很希望 对他们会 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一方面吧，他们是要保留了漫威漫画原本的这个，刚才严老师提到这个接地气的这个 接地气， 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首先这个角色尤其是主人公不能是完美的，他是必须要有缺陷的人，比如说刚才经常提到的托尼·斯塔克，对吧？从一开始那个 风流浪子 和霸道总裁，然后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感 有正义感、 有正义感的人，对吧？包括比如说美国队长的他经常会在一些责任感和个人价值观之间去摇摆，这些都是漫威漫画很吸引人的地方。那么他们选择这两个作品其实也我觉得也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的吧。像气旋也好，像林烈也好，就是雷凌和林烈都是属于在故事中你能看到他们会有一些成长啊，会有一些摇摆啊，会有动摇的时候，包括其实刚才那个气旋的那个两个反派里边那个 左边这位吗？ 那个夫人其实是气旋的之前的老师。 老师 对这些。当然我现在剧透有点多啊，这个还是大家回头到漫画里边听过就忘就当没听过吧，就当没听过吧。都会有一些这样，就是从人性啊，从责任感啊方面去进行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地方其实是漫威本身的漫画最有特点和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一方面。另外他你看包括他们选择这两个题材也会特别有意思的选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刚才我说的三皇是一种 神话和历史结合的。 然后呢气旋是一个表达现代的我们这种就是发达大城市的生活状态，人们的一些关注点，然后包括经济，中国经济现在这么发达，对吧？他们就是人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看待问题的一个方法角度， 是通过气旋这个作品来表达的。 嗯， 那可能三皇表达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些上古流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吧，一些文化的一些基因和内涵是什么样的、 嗯、 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地方， 就是中国文化的表达他们也会非常的 他们非常看重。包括其实可能有的读者知道那个漫威之前是跟韩国也合作过那个 韩国的超级英雄， 韩国的超级英雄的，但是不好说有成功或者失败，因为片子没有拍、 嗯、 最后也没有拍嘛。但是当时我们在私下沟通的时候就会提到说，其实他们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或者说着重的去表达就是韩国文化的那个为什么这是一个韩国超级英雄而不是一个美国超级英雄到了韩国、 嗯、 这些可能在中国的超级这两部作品中会着重的考虑这些点。 嗯，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创作流程，除了说漫威的这个编辑部会参与、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创作者、 嗯、 也是说久经沙场的这个老将， 是都怎么会挑选这些，就比如说真正的执笔 对 作画 像 编剧， 像我们的这个两个作品的编剧都是、 嗯、 首先都是有影视编剧的这个底子的， 嗯， 就是他们是做过影视剧的编剧的人， 嗯， 同时他们又做过这个动画漫画的这个编剧，然后有这样的经验、 嗯、 然后同时他们在对漫威的本身的这个故事理解是比较强的， 嗯， 然后由他们来做的这个剧本的创作， 嗯， 那两个作者呢也看到了，其实是画画绘制技法上非常有特点的人，像那三皇这个画风格其实是，这个作者其实目前正在网易上面连载另一部作品叫《诡异奇谈》，也是一个专门讲中国的神鬼神怪的、 所以他本身很擅长这 方面的题材。没错，他本身很擅长描绘这种就上古啊、神灵啊、鬼怪啊一些这些东西、 嗯、 然后另外一部那个气旋的作者 Ken 呢，他是一个就是很现代派的一个作者嘛、 嗯、 然后画面也会并偏这种就是潮流向， 所以其实也是带着制作者自己的一个个人风格。 因为你像刚才说的，他的两个故事本身是这种两个方向的故事嘛， 嗯、 所以我们选择这两个作者来参与。创作过程中也是属于我们就是几乎是同随时跟美方去就是漫威方面去同步的， 嗯、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作品大家可以看作是根正苗红的漫威漫画。 嗯，像我们嫣然老师也是接触过，包括也是做过漫威这块的相关的研究、 嗯、 然后也是经常会接触这种动画制作漫画制作、 嗯、 那你觉得在这个漫威中国超级英雄打造过程中比较关键的点或者说比较难的点会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一方面是说这个故事得让中国的读者或者观众喜欢，因为其实所有的作品大家喜欢的无非就是故事和角色、 就 是这个、就 是接受度的问题。 对，就这个东西如果不管它的故事是什么，你得首先得让观众能够喜欢、 嗯、 然后其次呢，因为它毕竟是我们打着漫威宇宙的旗号来做这件事情、 嗯、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或者说粉丝都想看到的，就是说啊，有一天钢铁侠出现在这个漫画中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呢希望对又希望它很合理，然后呢又希望它就非常好看，然后能让这个整个能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钢铁侠去打蚩尤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画面 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这些如果中国这边的比如说我们编剧也好漫画作者也好把这些东西处理得非常的燃的话会非常合理的话，那我相信粉丝一定会特别的喜欢。 嗯， 当然这个答案马上就会揭晓在5月9号的时候，所以关注我们这个漫威中国超级英雄小伙伴也不妨随时来关注有关这个作品的最新的资讯和动态。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漫威复联三马上就要上映了， 对， 虽然不知道在座几位有没有被剧透， 我已经都把就删了 那我们就当做都没有被剧透大家对这个算是漫威宇宙第二阶段马上就要 收尾、 嗯、有什么样的期待对这部电影？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管是有没有被剧透的吧、 嗯、 更多的其实关心的是漫威这个漫威宇宙现有的这些超级英雄他们的就是去向，究竟是有谁是之前传闻嘛， 因为在内战的这时候已经开始站队了， 对，没错。那、 嗯、 那个又遇到了更强大的这个势力，就是灭霸来了、 嗯、 对吧，大家只能再去团结起来去对抗他的时候，那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谁会是吧？谁就不会再出现在第三阶段的那个剧情里 了。个人观点，我觉得按照漫威的这种，一定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 了。 理论上是。 理论是。 对，但是 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 曲折的 怎么说来着 no sacrifice no victory 嘛。 是的，没有牺牲的没有胜利。 是的 不容易老白。 哎呀 、那嫣然老师，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反而会比较关注说在漫威第三阶段会怎么做，因为现在复联就是这个电影复仇者联盟三现在整个的不管是票房也好口碑也好，现在国际上因为我们晚，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国际上的评价呀评论呀，包括那些看过的人就算不剧透他的反应 铺天盖地 了，对就是其实是非常就是我们觉得说非常值电影票的，或者说你可以去买两张三张去看的，这个 刷 对这个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说我们这个阶段结束了，那后面怎么办呢？就后面，他还能不能继续这个辉煌？因为美国的电影就会这样，它跟版权和跟演员的合同是息息相关的。就是现在，因为比如说有些不知道，就是这些新闻最后会不会落实？比如说这些演员就不签了，他到底是说我们在炒作也好啊，还是说他就是不签了？那如果说比如说这演员就是不签了，那这个角色怎么办呢？ 怎么办？ 对，就是其实我们反而会很期待后面，就是说我。复联这电影结束了，那么未来两年未来三年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因为刚才我看很多人说对，今天是漫威，就是可能最近是漫威的十周年，就是等于说他漫威宇宙电影这个系列的十周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很重要的日子。而且他这个十年其实对世界电影工业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他创造了非常大家世人之前或者之前都想象不到的一些成绩，那之后难道这个辉煌就没有了吗？那如果说我们 继续还能不能 延续，对，延续这个辉煌，那我们其实身为就是从业人员也会在学习，想看他都要这样了，那后面还会怎么做？他能再到下一个辉煌吗？那哪些是我们能够借鉴、能够学习的？ 是的，包括从演员本身来讲，有些演员他的职业寿命可能也会受限， 对， 这也是制约他第三阶段到底该何去何从。那小木觉得呢？ 刚刚感觉分析的特别专业，我只是从一个 观察员的角度， 对，从一个电影迷和观察员的角度，其实我是。已经经历了一点点的剧透了，就是 我看看你的手机屏还好吗？ 你就不要在这儿再透给我们了。 但是就是感觉，因为漫威现在电影一步一步走，我觉得是走向是越来越黑暗的，相对来说是越来越黑暗的， 就基调会比 如说你看那个复联一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后很爽很燃，他们把外星生物给打跑了，然后他们集结成一个战队了，然后包括结尾彩蛋，他们还就是复联二的时候，他们还在一个餐厅里面，复联一他们在一个餐厅。 吃汉堡 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墨西哥卷啊， 我记得 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上家肉吧， 对偏娱乐向或者偏燃向的一个东西，包括就一开始复联集结的时候，就是一个镜头这么一转，钢铁侠从天而降，所有人围一圈，那个镜头真的超级经典，就是我看一遍燃一遍。但是慢慢的往后面走，开始内战，开始怎样，它一步一步，其实你看完电影之后，你的思考空间会更大了，反而你的说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看完很开心很燃的那种方面变少了，所以他按照他这一步一步的剧情走向，包括我朋友略微的一点点剧透来说的话，其实我是又期待又不敢看的一个感觉。 但我相信你最后还是会去看的，对吗？ 就看 了，还不会看一遍两遍， 否则对不起身上这件 T 恤呀、开玩笑哈。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白嫣然和小木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了，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哈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来不妨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账号。此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 567556693。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那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预告，在六月份的某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吃货宇宙》这部电影。 对， 我们会请到电影的主创人员来给大家聊聊电影幕后的创作故事。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